虚空战队的心情当然不会好，擂台赛李轩鼓舞了队员们的士气，结果自己上去也没能站稳脚阵，连星星的守擂大将都没见着就被苏沐橙给轰了下来，说起来也挺尴尬的。好在虚空战队中都是老队员了，新人如葛才杰也是成熟稳重的人，知道苏沐橙一直以来都是队中这正副队长的苦主， 倒也因此没有什么腹诽。0比5落后后，两个竞技对手的直接交锋，虚空现在全面落后。倘若团队赛再败，那这一轮吧，两队在积分榜上就将是10分的差距。这差距一上双位数，哪怕就是10分和9分的区别，心态上也会产生微妙的不同。双位数总会让人产生追起来特别艰难的念想。 我想，没有人想被星星甩开10分的吧？于是李轩这样对他的队友们说着。团队赛输掉，被抛离，拿下，继续评分。应该怎么做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大家打起精神，现在不是垂头丧气的时候。想想上一轮，想想第11轮，我们有能力战胜任何队伍。李轩说道。上一轮，虚空8比2战胜了烟鱼。 第11轮8比2胜微草，更是虚空本赛季最大的亮点。李轩希望通过回忆击败强队的战役，唤起队员们的自信。加油，拿下这5分！李轩说着，回头望去，星星那边即将在团队赛出战的选手已经起身，开始朝台上走去。叶修、苏沐橙完胜双轨的二人组合。 方睿将光之气功师玩出阴暗的猥琐流大师，唐柔擂台赛没能轮得出场，已经忍很久了。安文义一直被视为星星战队的软肋，但是13轮过去了，有人在这个软肋上形成突破，对星星造成威胁过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星星的战术一直很小心翼翼地对其形成的保护。 这种保护不只是对其生命安全的保护，同时也是对他发挥的保护，尽可能的不出现安文义无法驾驭的局面。这是星星战术中一直在执行的一个环节，已经被很多专业人士解读出来了。5人之后，第6人，包子，匪夷所思的新秀，本轮更是拥有奇迹般的好运，这股好运 会被他带到团队赛去吗？上吧。看到对手已经出阵，李轩随即沉声说道。虚空战队，李轩和吴宇策的双轨组合当然是当仁不让要出马的，而后是团队赛必不可少的治疗职业。虚空方面的治疗选手叫唐李生，角色是守护天使、守灵者。 其余3位人选，李迅的位置一般也不动摇，葛才杰在崭露头角后，位置也越来越固定，甚至隐隐有成为虚空战队战术轴心的趋势。之后再一位，虚空派了之前在个人赛中出场过的杨浩轩上场。本赛季虚空战队还是要数弹药师葛兆兰出任团队赛第6人的情况居多，但是本轮针对星星做了特别调整。 枪炮师杨浩轩出战，而且替下李迅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。这一调整的意图可就非常明显了。虚空果然对于苏沐橙是相当顾忌的，所以也将枪炮师选手调到首发阵中，这样双方在远距离火力上可以形成了一个对等的限制。双方选手相继上场，这团队赛是每轮的重头戏。 当中准备时间又比较多，出场选手时常是会在赛台上互相问候一下的。怎么不回我短信啊？ 于是虚空战队的吴宇策就收到了来自方睿的问候。手机没开，吴宇策回答。 哦，哎，你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方睿问。虚空战队在 X 市，距离 H 市还是颇有距离的。荣耀竞技虽然发展迅速， 但目前还没有哪支战队富足到有自己的专机包机之类。由于荣耀比赛的时间不定， 赛后的行程倒是不太好提前安排。为了踏实比赛，一般客队都会选择在主队城市过一夜再走，如果两市距离不是很近的话。 明天。 果然虚空战队就是这样的安排。 回头打完再切磋切磋啊。 方瑞不发短信，当面约战了。其他人呆呆地望着，看着这俩正式比赛还没打就先约私斗的人。裁判一旁听着也觉得挺不对味儿，但又找不到规则来限制，只能猛瞪二人。约斗根本是方瑞单方面提出的，吴宇策因为是约斗对象就被卷入裁判的仇恨目光，也着实冤枉，当下也不和方瑞多说，扔了句打完再说后，就随虚空战队的选手们一起进他们各自的比赛席去了。很快双方准备就绪，倒数计时开始，五秒后团队赛正式开打。地图双岗，虚空战队刷新于东北角，星星战队在西南角，两角形状基本对称。西北角和西南角则更为凹下去的盆地，角落处各有一片石林。地图正中十点和四点位置对应的各有一处石砌岗楼，双岗一名就由这两个标志性建筑得名。两个岗楼高度一致，相距也在枪炮师的射程范围内，这样的高点一看就是给枪炮师进行火力压制的。这图选的让虚空看了就咬牙切齿一番，显然星星也知苏沐橙是他们双鬼的苦主，这选图更是要将沐浴成风的火力覆盖完全发挥出来。但是本轮虚空同样也派了枪炮师选手出阵，火力覆盖谁没有呢？ 出发。 李轩一声令下，虚空五人飞速行动，朝地图中央扑去，正是想快些抢到岗楼。两岗楼和双队的刷新点距离分别一致，体现着比赛公平的原则。虚空几位自信他们的移动速度绝不会比星星慢，但是当冲出刷新的东北角，眼看着视野内的四点岗楼越来越清晰时，突然一条人影就出现了岗楼的顶端。沐浴成风一脚之地，另一脚踏在岗楼顶边的护栏上，肩扛重炮，披肩长发飞舞着，怎是一个飒爽英姿可以形容得尽的。苏沐橙的枪炮师干脆是比虚空战队都早一步到了四点钟的岗楼。 怎么会这么快？ 虚空选手们心中没有那么多惊奇，能这么快到只有一个原因，苏沐橙的沐浴成风没有随全队进行整体移动，他单枪匹马就来抢着岗楼了。单兵移动总是会比整体要迅速上不少的，各个角色的移动速度不能单看装备，移动方面的技能会帮角色加速很多，而牧师和守护天使这两大治疗职业偏偏都没有这方面的技能，是24职业中出了名的短腿，全军移动为照顾治疗自然快不起来。虚空战队方面也大可以派他们的枪炮师单兵移动，但双方如果都单人相行，两人势必会先一步相遇。杨浩轩单遇苏沐橙，李轩也不太好说不相信自家队员的话，但或许是苏沐橙一直是他苦主的原因，他对苏沐橙相当忌惮，而杨浩轩在这次团队中的存在又很重要，到底也没敢把他放出去和苏沐橙单耍。全队最终整体行动，结果苏沐橙倒是很豪迈的自己就先过来了。 真有胆色，大家上。 李轩夸了一句，却示意全队冲上。既然不惊奇，就意味着这种情况早有料到，会料到又怎会不做打算。虚空战队五人瞬间分散，最快速度朝四点钟岗楼包围上来，唐李生的守灵者很快落到了最后，在最靠左的路线上看起来像个蹒跚的老头，但是在穿过此路线的某一点时，这角色突然猛提速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跑了起来。 怎么会？ 所有人一怔之后， 却在镜头给出的特写中清晰辨出，此时的角色已经不是守灵者。虚空竟然大胆切换角色，守灵者方才极力偏左走位，原来不是在避开沐浴成风的火力范围，而是要穿过这边的一个换人区。守灵者此时出场，李迅的刺客鬼灯萤火入替，疾跑加疾行之后，相比起守护天使那移动快起来的岂是一点半点儿？至此虚空的意图可就清晰的不能再清晰了，他们猜到了苏沐橙的可以单兵过来抢点的可能性，于是索性放给他这个机会，再然后直接将治疗换出，五个角色同时攻击，力求抢先一步将沐浴成风带走。两个鬼剑士开着鬼步，驱魔师青之躯贴上了加速符，枪炮师半透明不住的飞炮，刺客鬼灯萤火只是疾跑加疾行还不过瘾，湖光闪也是冷却一号就出。五个角色各施手段，都已达各自角色的巅峰，瞬间朝着四点钟塔齐扑过来。各抢的位置一看也是早有预谋，苏沐橙居高临下的活力可组其一，总不能同时狙击五人。于是苏沐橙索性无视其中四人，火力彻底集中给了五人中李轩的镇鬼逢山鬼气。重火力压制下，逢山鬼气冲得自然无法尽兴，很快速度就落到了其他四位之后。但是那四位却已经飞速临近四点钟塔，杨浩生的半透明已经时不时举炮朝着高处的苏沐橙还击了。 成功到位。 刺客不愧是移动第一人，虽然开始有唐李生的守灵者拖了后腿，但最终竟然还是先一步到了岗楼底下，一边频道里报告一声。李迅一边操作着鬼灯萤火就要从岗楼背后的楼梯环上，结果这一绕后，李迅顿时目住。 这人会不会有点太多了？ 岗楼背后一二三四星星四个角色正在这里摆好造型等着他呢。